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天气冷，尸体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起变化，何氏年轻娇嫩的面容能让人由衷生出怜惜和遗憾，连四老爷脸上都流露出这样的表情。棉被下他的衣襟大敞，露出白皙高耸的胸脯，脖子上有一圈青紫近黑的淤痕，胸脯上也有些凌乱的指印。岳定堂伸手掀开他下半身的棉被，四老爷不由得看了他一眼，心说年轻人就是血气旺，连死人都不放过。但四老爷没能从岳定堂凝重的表情上看出什么端倪。 四表舅。 怎么？ 何氏上半身有淤痕，下半身没有，连裤子都没有被撕扯的痕迹，他很可能不是被凌辱而死，是凶手直接掐死他之后故意做出他被凌辱的样子。 那林叔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？ 这反倒正可说明不是林叔干的。凶手知道林叔失踪之后，官家人第一个怀疑的一定是林叔，所以才会多此一举，把何氏之死嫁祸给他，顺带再给他头上扣个污名。这也就是说，林叔跟凶手也不是一伙的。那么凶手跟林叔认识吗？对方为何要这么做？随着一个谜题解开，又有新的谜题冒出来。但这些事情在没找到林叔或者凶手之前，岳定堂说再多官家人也不会相信，尤其是关二老爷。他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找林叔偿命，得亏是晕过去了，不然不知道又要干嚎多久。岳定堂这一思考就思考到了影佐上门来接他。得知何氏之死和灵书失踪，影佐很惊讶，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之后，就请岳定堂和他一道上车，毕竟他是受人所托，不是来办案的。等两人上了小汽车，影佐才从前座转过头来表达自己的慰问。 对贵府发生这样的不幸，我感到很遗憾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还请岳先生不吝开口。 多谢影佐先生，大老爷他们已经派人将案子呈报警察署了，应该很快会有人上门查询的。我那助手家里与我们家是世交，他虽然是我的助手，却被我宠坏了，什么都不会。我现在只怕他被人劫走，遭遇更大的不测，那我回去将会很难跟家里人交代的。 我正好有朋友在警察署工作，不然我给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也多多费心寻找林先生的下落吧。 影佐没等到岳定堂的回答，他永远等不到岳定堂的回答了。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，一股巨大气流从座位底下爆开，直接将他顶上车厢顶部。爆炸声是影佐所能听见最后的声音，视线所及，整个身体都包裹在热浪之中。火海红莲，这也是岳定堂失去意识之前最后所能看见的影像。岳定堂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他往前走，脚步不停，很远的尽头有光亮，他潜意识知道那是最终的出口，只要走到那里，自己就可以摆脱这无尽的路途，最终得到救赎。但他始终走不到终点。路并非无边无际的黑暗，沿途也有星光，细细碎碎洒落在他四周，仿佛指引，犹如陪伴，让他看见许多往事和许多人。出现最频繁的是少年时期的点滴，有些细节连他平日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此刻却在梦境中纷涌而出。中学时有一门生物课，教那课的老师是个小老头， 热爱种花养草，每门课都要给他们讲怎么养好一种花。从君子兰到奶蓟草，就好像没有他不会的。小老头还很爱开玩笑，有一回林叔在课上打瞌睡，他走过去就随手把两根狗尾巴草插在对方耳后，然后拍拍林叔肩膀，喊他起来回答问题。 林叔，你起来回答一下。 啊，对不起老师，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？ 林叔睡眼惺忪，一头雾水，站起来的时候那两根狗尾巴草还摇摇晃晃，像昆虫脑袋上的触角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。小老头也挺喜欢林叔，约定堂不止一次瞧见他们两人在校园里走。小老头指着随处可见的那些花草树木，告诉林叔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有什么药效，能不能吃。现在想起来，各科老师对林叔的印象好像都不错。不过想想也是，林叔那样活泼漂亮又带了点小骄傲的少年，有几个人会不喜欢？就连他。后来那小老头怎样了？听说好像在去年一场轰炸里，一颗炮弹打中江湾区的大学，正好也落在去大学探望女儿的小老头头顶上。身后忽然传来咆哮，岳定堂不及细想，下意识加快脚步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警告他不要往后看，他于是头也不回拔足狂奔。 还是不够快，再快点，快啊快啊。 咆哮声越来越近，携着席卷和吞噬万物的恐怖，在这样的恐怖面前，所有一切都会被摧毁殆尽，碾为齑粉。所有权钱地位荣华富贵，在这样的恐怖面前无一能够幸免。岳定堂周身的星光萦绕未去，记忆片段人物场景从他眼前掠过，浮光掠影，眨眼即逝，熟悉的不熟悉的，血亲至交，匆匆过客，仿佛半生记忆皆在于此。忽而有只手攥住他的腕部， 跟我走。 这声音很耳熟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岳定堂想要循声望去，却已来不及，身后咆哮滚滚而来，近在咫尺。他没有挣开那人的手，却选择顺从自己的心，被对方拉着前往另一个方向，没有光亮的另一个方向。但有时看起来很像光明的希望，未必就是真正的希望。而握住他的手的，岳定堂抬眼端详，却怎么也看不清对方的样子。咆哮声越来越远，身体也逐渐有了温暖的感觉，这说明这人的确带自己脱离了险境。岳定堂有点着急，他很想看看这人的模样，因为记忆深处自己应该是认识对方的，可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。 你到底是谁？ 一个名字在心底兜兜转转了许多圈，到嘴边却始终吐不出来，攥在手腕的力道越来越大，大得他有些吃痛。岳定堂忍不住叫出声。岳定堂以为的叫出声，实际上只是闷哼一声。满目的明亮从眼睛缝隙里透入，刺得双眼生疼，湿润夺眶而出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重新睁开眼睛。有个人站在床边，穿着白大褂，正好松开他的手腕。 岳先生，你醒了，意识清楚吗？还记得自己的姓名吗？ 我怎么了？ 脑袋受到撞击，应该是有轻微的脑震荡，左手臂骨折，打了石膏。其他地方有撞击外伤，但没内伤，你很幸运。 医生照本宣科完毕，放下他的病历表。是很幸运。岳定堂想起来了，他乘坐的小汽车在去往市政公署途中发生爆炸，炸弹威力不算大，但正好在营佐的座位下爆开，只怕营佐是凶多吉少了。而岳定堂当时反应很快，及时打开车门， 记忆到此为止。 岳先生，你的吊针快打完了，等会儿记得按响铃，让护士进来换新的。我先出去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 慢着，我刚醒过来的时候，你抓着我的手做什么？ 是给你把脉，不是抓着你的手。你弄错了，岳先生。 林叔，你赶走，我立马把人喊来，让你再也走不了。 唉，白大褂无奈旋身摘下口罩，果然是林叔。虽然他脸上还稍带着化了个妆，多了一副银框眼镜，几条皱纹，但的确是林叔。 岳长官，咱们好歹也是青梅竹马，同学一场，你何必这么狠心？再说我现在是有要事在身，晚几天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？ 岳定堂觉得有点头晕，随手扯过枕头拉高，勉力坐起，这样说话看人舒服些。不知道是否妆容的缘故，林叔也有点憔悴，唇上下巴都生了青色胡渣。 这里说话安不安全？ 您问我，我也刚混进来半小时不到。这间医院是普通民用医院，你病房外面我也没看见有别人。不过现在奉天城已经快被掀了个底儿朝天了。 因为汽车炸弹的事情。 不错，听说你坐的那辆汽车原本是要用来载一位更重要的大人物。那位大人物临时改变主意和行程，换了另外一辆座驾，这辆车则被用来接送你，所以就轮到你倒霉了。所以那些人现在满城都在搜捕行凶者，不出意外，很快应该会有人来探望你。 你昨天夜里去哪儿了？偷佛塔的人是谁？ 你不怀疑我盗宝潜逃吗？我看官家的人十有八九会认为是我干的。算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不开玩笑了，简单跟你说两句。昨儿夜里，二老爷那傻媳妇想过来偷佛塔，被我发现了。我本来呢是想捉弄他一下，谁知道又来了第二拨人，就是白天跟四老爷过来的那个俄国人伊万诺夫，他带了两个人，二话不说就把何氏给灭口了。我想拦住他们偷佛塔，却力有不逮，被抓了。他们也不杀我，直接就把我给打晕带走。至于伊万诺夫为何对官家如此熟悉，我想你应该问问四老爷。我本来还奇怪他们为什么打晕我不杀我，后来苏醒才知道，跟伊万诺夫同谋的还有一个咱俩的老熟人，你猜是谁？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